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。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，曾让你心疼的姑娘，如今已悄然无踪影。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曾让你遍体鳞伤。滴滴滴滴滴滴等待， 这笑容温暖。